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《平淡生活》，作者海岩，演播徐涛。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。 悠悠新的人生是什么呢？开始几天很是茫然的，因为悠悠把在北京找工作看得太难了。他在北京没有任何亲戚朋友，没有任何可走的后门，他要找工作只能自己去街上转悠，转悠不到就买份报纸看上面刊登的招工广告。悠悠看到一家公司要招推销员，就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去了。人家一问他的学历，发现他竟然学过财会，于是让悠悠改做记账员。干了10天之后，又让悠悠做了正式的会计。原来答应每月工资500元，干了会计又答应每月给他增加200，还包吃包住。这对悠悠来说已经大喜过望，已经非常满足。悠悠能在10天之内就被提升为公司的会计，只能说明这家公司规模不大，也不那么正经正规。这家公司就开在国际展览中心的旁边，专门乘坐各种展览的场地布置。公司一共有3间小房，也算是前店后厂，10来平米的门脸算是门市部，后面一间房是制作间兼仓库，再后面还有一间设计室兼办公室，就是这家公司的完整规模。悠悠就住在设计室兼办公室里，制作间兼仓库里还住着几个外地来的小工。这公司连悠悠连小工连设计师连老板在内，一共6个人。原来的会计只是兼职，每月在这里拿1500，负责做一本能逃税的账。因为公司里的业务太简单，这种账悠悠也能做，所以拿1500的就换成了拿700的。而且悠悠除了记账做账当会计，还兼做秘书、勤务和推销，每天每晚要干的活可杂呢，干得辛苦异常。老板答应如果悠悠干得好，工资还能涨到800甚至1000。老板还许诺如果悠悠能推销来项目，还能给他提成，因为公司是下发薪，所以提成和工资全一样，要等到月底才能结清。悠悠于是盘算着，以后他每月最多只花500块，剩下的钱全都攒下来，全都寄到家里去，去给大姐生小孩。悠悠没有想到，北京的工作居然很好找，而且还专业对口。但悠悠同样也没有想到，工作虽然很好找，挣钱可是不容易。虽然国际展览中心的展会一个接着一个的举办，门口总是人来车往，道路拥塞，可他们的门市部却一天到晚冷冷清清，无人光顾。悠悠跟着老板整天站在展览中心的前后门拉生意，有时候还跑到别的公司去拉生意，但跑了10几天才跑到一单小活计，也就是给展板刷刷漆。本来那展板是不需要刷漆的，但是因为那家参展公司管这事儿的恰好是悠悠在公安医院认识的人，所以人家就照顾了这点小生意。那管事的叫江帆，就是给悠悠买过诺基亚8850的那个人。悠悠记得江帆在一家医药公司里当头头， 这个展会也恰好是个医药展。悠悠的老板不知从哪里搞了一份参展商的参展单，便按单子上的公司一家一家挨门串，这天恰巧找到这家信诚药业公司里，正好碰上这个叫江帆的人。那时信诚公司一个看门的正往外轰他们，江帆恰巧从电梯里面走出来，是江帆先看见了悠悠，而且还能立刻叫出悠悠的名字。哎，悠悠，是你吗？哦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悠悠则是想了片刻才认出了江帆，他说不是是我们就是来找你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你不是在什么医药公司当经理吗？江帆指了指脚下说，哎，我就是这家公司的呀，我不是给过你名片吗？ 哦，你们公司也参加国展那里的展览会吗？你们需要展台布置吗？ 哦，你现在不在医院了吗？ 你现在啊，我现在在一家展览公司工作。那这是我们总经理。 如此这般，江帆就给他们发了刷漆这样一单活，营业额不到1200，利润却有600多。老板大大表扬了悠悠，不过又说，这单活是咱们两人一起拉来的，而且价格又主要是我谈的，所以这次你就别再提成了，反正提也提不了太多，你说行吗？ 行。 老板又问悠悠过去在医院都做什么。悠悠说， 哦，我男朋友那阵子生了病，我在医院照顾他。 老板问悠悠在医院里还认识什么人，还有没有做医药这行的。悠悠说， 哦，认识的人倒不少，但是都没有留下电话号码。 老板说，哼，笨。江帆因为发了这单活，所以又约悠悠去吃饭。悠悠没有周月了，一个人在北京很寂寞，也想有几个好朋友，所以也就没有推辞。那一晚他们聊得挺好的，江帆问悠悠有没有男朋友，悠悠说有啊，就是医院里的那一个。江帆问，那你出来跟我吃饭他知道吗？悠悠说不知道，他回老家了。江帆问，他老家住哪儿啊？悠悠结巴了一下，含混地说， 远着呢。 江帆说，吃完饭你没事吧？要不到我家里去坐坐。 哦，不，不去了。江帆，明天我还得早起呢，起晚了老板要骂的。 悠悠，你这么漂亮老板还要骂呀？你那个老板还是男人吗？啊， 我又不是靠脸吃饭的，再说我真的漂亮吗？ 哎，悠悠，当然了，当然漂亮了。悠悠啊，我再多看一眼就该流鼻血了。江帆笑完一本正经地问，哎，悠悠，想不想换个好工作？悠悠毕竟和江帆不太熟，不免要面子地说，不用了。说完不用，悠悠就后悔了。江帆的公司悠悠看见了，那是很漂亮的一座小洋楼，虽然只有5-6层，但还装了电梯。这顿饭吃完一周以后，悠悠就更加后悔了。一周后终于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，老板却突然宣布公司有个大投资，手头最近有点紧，工资缓发一个月，下个月和提成一块发。悠悠听得两眼直发蓝，他手上只剩下300多，这300多必须再维持一个月，所以悠悠那一个月可真是苦啊。 除了最简单最简单的饭，什么钱都不敢花。这使得悠悠不由得不想起江帆来。自己要是去了江帆那种大公司，挣多挣少姑且不论，至少不会拖欠吧。一个月之后，悠悠更加更加后悔了，因为快盼到结工资的五天前，老板突然不见了，外聘的那位设计师也没有再来。悠悠和三位小工无所事事地等了三四天，才发觉情况不对头，打老板的手机，手机总是不开机，直到房东骂骂咧咧地过来封房子，他们才知道公司已经破了产，老板付不起房租，付不起欠账，一走了之了。后来房东和债主因为争抢公司里的电脑和家具打了起来，有人出去报警喊来110，警察来了还以为是悠悠欠了钱，让悠悠跟着警察走一趟。悠悠忙说，哼，我在这干了两个月，一分工钱都没结，正好你们带我走，要不我今晚都没地方住了。警察一听这话才松了手，才知道悠悠苦水更加多。悠悠不是说笑的，他那个晚上确实没有地方住，他原来仅有的300块钱这一个月连吃带用全没了。有一次和老板出去跑推销，有10块钱出租车费还是悠悠垫的，他以为这两天就该发工资了，没想到让这家天杀的公司给骗了。公司被封了，大家全走了，悠悠又一次回到马路上，手里还是那个手提包，包里还装着那件红短衫，还有他自己的几件旧衣服。悠悠从公司里只抢到了一本会计书，他把身上的钱全都掏出来捻在手上，一张一张的数，都是一些零散钱，一共是11.45块。天黑下来，灯亮起来，国展中心那一条街上车水马龙的拥挤起来，家乐福超市的门口也比白天更加热闹。悠悠信步走进门去，看到那些勾肩搭背的青年男女和带着孩子的家庭主妇，大车小篮的装着各种生熟食品和家居用品，从他眼前有说有笑的徜徉而过。那些诱人的食物让悠悠肚子没法不饿。他走到卖面包的那片货架前，挑了一个挺大的圆面包，上面有个小标签，写着价格是3元钱。悠悠陪那些债主打了一天仗，整整一天没吃饭。他在收账台交了钱，还没有出门就吃了起来，吃到一半又到卫生间里去喝冷水。喝饱吃饱后，悠悠才开始想今天晚上该到哪里去睡。悠悠找了好半天，找了4家小旅店，没有一张床少于10块钱。悠悠手里攥着那仅剩的8.45块，路过一家邮局时，他真想进门把这些钱都用作给大姐打电话的费用。悠悠这时候太想听到大姐的声音了，他特别想听大姐说，悠悠你好吗？你在干嘛呢？你最近身体没病吧？哎呀大姐想你呀，要不你就回家来吧啊。悠悠会对大姐说，大姐我在逛街呢，我身体好着呢，喝自来水都没事儿。我也想你呢，你吃保胎药了吗？姐夫对你还好吧？啊，我现在啊先不回去了，我想再多挣些钱，多挣些钱带回去，以后和大姐在一起，和姐夫在一起，和你们的小宝宝在一起，就再也不出来了。悠悠真想这样和大姐说会儿话。8.45块够说好久呢，可惜 邮局关门了。但悠悠还是在邮局旁边的一个饭馆里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机，他没花一分钱就拨了三个电话，那三个电话都是拨一个号，拨了三遍才拨通了。电话那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懒洋洋地问：喂，谁啊？ 啊，是我，我是悠悠。 二十分钟以后，那个男人赶来了，开着一辆桑塔纳，把悠悠接到了他的家。在车上，悠悠就和他说好了。他说：大哥，我当你是我的亲哥哥，你能像亲哥哥那样对我吗？那男人沉默了片刻，说：嗯，可以啊。于是悠悠就去了江帆的家。江帆的家有两房一厅，一厅很小，两房很大，一间是卧室，一间是书房。江帆给悠悠在书房里搭了个折叠床，又忙着给悠悠拿点心削苹果，还开了热水器让悠悠洗了个澡。悠悠洗完澡出来后，看到江帆已经换上睡袍了，睡袍的里面是光着的。江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招呼悠悠过来喝饮料。悠悠站在卫生间的门口，想了半天没有挪步，最后说：我得走了。 啊，你去哪儿啊？ 我不方便在这里住。 悠悠，我就那么让你讨厌吗？ 不，我有男朋友，管我挺严的，所以我不能在这里住。 江帆低头想了想，那样子是有点生气了，然后他抬起头对悠悠说： 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，我不会勉强的。 哼，我又不是找不着女人，现在的女人一把一把的，我还不要呢。 悠悠，你明天再走吧，反正我把床也搭好了，你明天起床帮我收起来就行了。 江帆说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端了自己的杯子走进卧房去了。 悠悠看着江帆关严了卧房的门，身上才慢慢松了下来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悠悠一夜没有合眼，睡在人家的客厅里，他整整一夜没有睡着。那一夜过得快极了，天色刚刚有点亮，悠悠就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穿好衣服洗了脸，又收拾好自己的手提包。等到早上七点半，听到卧室里没有响动，悠悠才叮叮当当地把折叠床收好了，然后敲了敲卧室的门。 大哥，大哥，我走了。 屋里响起了脚步声，接着门开了。江帆像是刚起来，头发乱乱的，还歪着，一边脸上还隐隐约约的有些枕头印儿。啊， 走啊，来，悠悠，你再坐会儿，我有话对你说。 悠悠就又坐下了，等着江帆说。可江帆不说话，先找烟，点上烟抽了好几口，才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然后开口问悠悠： 悠悠，你下一步打算去哪儿啊？ 我也不知道，先出去找找工作看吧。 悠悠，我们公司呢倒是有个活，你想干吗？ 真的想啊。 什么活啊？ 你不是学过财会吗？我们公司的财务部啊，这一阵子正在招人呢。 悠悠有几分意外的半信半疑的试探说： 招什么人啊？ 啊， 你觉得我去了能干吗？ 能啊，你不是考过会计证吗？ 啊，是啊，那一个月是多少工资啊？ 2000，够吗？ 2000？ 悠悠完全没有想到，凭他那张会计证就能在北京挣2000。悠悠盯着江帆的脸色看，想看看江帆是不是在说笑话。江帆漫不经心地吹了一下香烟头，眼皮都不抬地说：新城药业公司每月付你800，其余的钱我付。悠悠愣了好半天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完全听懂。 啊， 财务部也归你管吗？ 那其余的钱为什么由你付？ 江帆抬眼看看悠悠，看了半天才慢慢地说： 我不管新城的财务部，但财务部里的某些事我需要有人能告诉我。那个上午悠悠一直没有走，江帆也没有去上班，他们俩就在江帆的那间客厅里一直谈到吃午饭。这下悠悠才知道，江帆在信诚药业公司里管人事，正式的职务是人力资源部的副总监。用江帆自己的话来说，他是玩人的，所以江帆有便利也有权利把悠悠安排进公司的财务部，或者说是安插到财务部里去。江帆让悠悠去财务部，是让他设法搞到一本小账簿。他告诉悠悠，信诚公司的财务部里藏着一本秘密账簿，是信诚公司多年以来伤天害理的重要证据。在这本账簿里记载着信诚公司向全国几十家医院发送的回扣账，记载着那些医院里的头头们、药事委员会的委员们、药剂科和采购科的主任们、库房的管理员们，还有那些临床开方的医生们从信诚公司手上收拿的开发费、赞助费、礼品费、润笔费、劳务费、联谊费等好处费。悠悠原来不知道，他从小到大花的那些看病买药的钱，也许还包括他寄给大姐买保胎药的钱，70-80%都是被这些人拿走了，只有20-30%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。信诚公司生产的药是一种名叫西林霉素的抗生素，出厂价一直只有4元钱，可卖到病人手里就变成了35，而且还是直销的，要是通过代理商就更贵了。江帆的一席话让悠悠听得呆住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平淡生活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《平淡生活》，作者海岩，演播徐涛。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。 江帆一番关于药品销售过程吃回扣的话，让悠悠听得呆住了。他想，自己寄回家的那些钱，那些准备给大姐买药的钱，是自己用一生也不会再有的幸福挣来的。自己用自己最真诚的爱去服侍他的爱人，这份工钱与他是那么有意义。要不是为了大姐的病，要不是为了大姐肚子里的小宝宝，他才不会把他们花掉呢。更让悠悠吃惊的是，江帆觊觎这份小账簿的目的竟是那样不可思议。江帆说，他要整垮他所供职的这家公司，把他们的丑恶公之于众。江帆说，公司名为信诚，其实无信无诚。哼，他们太黑了，买药的买药的，整个就一黑社会。江帆的态度慷慨激昂，悠悠却听得似懂未懂。以悠悠的感觉成见，江帆并非一个满怀正义的斗士，不知为何如此嫉恶如仇。而且江帆在信诚公司的职位已经非常不错，管人事总归是很有权力的吧。而且从江帆家里的陈设上看，他的经济收入也是应该不错的。但江帆除了一腔义愤，其他动机并未泄露。他问悠悠， 哎，你到底干还是不干？你要是害怕，随时可以退出。 我怕什么？ 哦，你真的不怕？ 谁怕谁是王八蛋还不行吗？ 好，那咱们就说定了。 悠悠想，管他是买药的还是卖药的，既然他们这么坑蒙人，把他们揭发出来也无妨，算是为民除害吧。再说每月2000元的收入摆在那儿，凭什么不去拿过来？至于江帆为什么吃里扒外反了水，他可以不纠不问，随他去。也许他跟公司老板有仇，也许他跟那些医生结了怨，也许他江帆是想通过揭露黑幕出大名，也许他是真的想当一名反黑英雄，真的是为正义挺身而出。管他呢，就算是因为这中间是什么人得罪了他，他这样报复也比杀人放火要强。两人谈定了这件事，江帆就带着悠悠去吃午饭。他们一起从江帆住的楼区里走出来，那模样有点像并肩而战的一对战友了。其实在悠悠的感觉上，他与江帆之间并非结成了什么反黑联盟，而是达成了一项个人交易。悠悠在江帆精心而设的计划之中，只是一个充作卧底的雇佣。吃午饭的时候，江帆又如此这般地向悠悠交代了若干注意事项，听得悠悠频频点头。在吃完饭结账等候找钱的时候，悠悠没有忘记提出自己唯一的要求，他要求江帆预支他一个月的报酬，也就是应当由江帆个人支付给悠悠的那部分金额。江帆略略想了一下，很快点头答应，并且当即从钱包里点了1200元现钞，很大方地给了悠悠。悠悠当着江帆的面又点了一遍，没错，正是1200元整。出了饭馆的大门，两个人随即分手，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，像两个间谍刚刚接完了头那样，马上装作互不相识，各自消失在东西灌流的人海车潮之中。 离开江帆以后，悠悠先有半天的功夫找到了一个便宜的旅馆，租了一间地下室住下。那间屋子大约只有四五平方，一月的租金210块钱。悠悠怀里既已揣了1200元，用五分之一住上一个月，对悠悠已经是小菜一碟。只是那屋子挨着公共厕所，那股子臭味关了门也难以挡住。悠悠只是贪图信诚公司距此仅仅2站地远近，住这里连上班的车费都可以节省。安顿好了住处之后，悠悠又从那个又臭又吵的地下室里爬上了地面，急着到邮局去打长途。最先通话的当然是大姐。接通后先问大姐药买了没有，又说自己找到了新的工作，还说了这工作每月能挣2000块，公司很大也很正规。他让大姐高兴放心之后，又给阿菊打了电话。悠悠好久没有跟阿菊联络了，乍一通话分外亲热。阿菊还没有找到工作，还跟德子好着。悠悠从仙泉跑出来屈指不到半载，天堂地狱仿佛已经过了几回，可阿菊似乎还是过去的模样，还在香港街帮人看摊儿，一点都没变，不好也不坏。阿菊对悠悠能这么快就到大公司里工作，一个月居然能挣2000元的薪水，着实惊讶羡慕了一番。悠悠听得明白，他显然也动了出来的心思。北京城在阿菊的心中也许一下子就被想成了一座金矿，随便在地上刮几下就能刮出镀金链子。悠悠笑着对阿菊说道，那你来就赶快来吧，来晚了工作可就不好找了啊。也许悠悠并不知道，在北京找工作其实不易，一个月挣2000更是偶然的泡沫。所以悠悠极力怂恿阿菊快点过来，要不然他一个人在北京实在是太闷了。那天晚上悠悠睡得特别安稳，第二天醒来自觉气爽神清。他在上午10点钟左右来到信诚药业有限公司，直奔人力资源部报考那份既定的职务。接待悠悠的是一位年轻的职员，举止大方地带着悠悠去见财务总监。财务总监如此这般地做了一番面试，然后悠悠又回到人力资源部的办公室填了一张复杂的表格。在填表时，悠悠终于见到了江帆。江帆恰巧从门外进来，悠悠心里不觉得通通乱跳，脸上也紧张得有些发红。江帆则显得从容老练，目不斜视，面无表情，一边大声地对那位年轻的职员交代着什么，一边翻着一叠文件走进了里屋。3天之后，悠悠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走进了信诚公司财务部的办公室里，并且被正正规规地分配到一张窄小的办公桌。悠悠知道这一天对他来说意义重大，意味着他真的跨入了正规公司的白领阶层，而且还是在国家的首都北京。这是他自考入财会学校之后就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境。但这一刻悠悠感受的并不完全是快乐和自豪，在快乐和自豪之外还有几分不安与沉重，几分做贼般的惊恐。对，他是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才得到这份工作的，他是受人派遣有预谋的打入信诚公司内部做间谍来的。间谍这个词儿，让悠悠从一上班的第一天起脸上就少有笑容。他在那张小桌前坐下来的时候显得心事重重，而且突然有一个刹那，他也没有任何理由，脑子里还是浮现出了周月的面容。悠悠钻心地想着， 周爷，他现在可还好吗？他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？ 财务部的办公室里有宽阔向阳的三大间，而在这里办公的却仅有阴盛阳衰八九个人。好在总监是个老爷们儿，对悠悠的照顾很自觉，分配悠悠去记原料库房的三级账，这对有三年财会中专学历的悠悠来说显然并不太困难。偶尔出些小差错，总监也顶多指点两三句，从没有认真的板过脸。其实悠悠出的那些错大都无需指点的，因为并非错在业务程序上，而是错在心神不宁中。好在没人能从悠悠青春洋溢的眉眼上看出他心中的阴谋来。悠悠每天格外留心的是存放在文件柜中的那一本本账。他注意到信诚公司的三级账、二级账、总账以及固定资产账、流动资金账、银行存贷账、保险账和职工工资福利账等都是各有专人负责。比如悠悠，他分工负责三级账，其他账想看也看不到，更不要说那种秘密账了。假使江帆提到的那本暗账果真有，也绝不会被人摊到桌面上。在财务部内部的会议中，在大家平时的交谈里，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到过这本所谓的小账簿。在悠悠打入财务部的第一个月份，江帆找了悠悠四五次之多，开始两次是晚上下班之后，两个人约了个地方见面接头，江帆问得格外仔细，诸如财务部的账本都是怎么管怎么放，有几个柜子放账本，加起来总共有几本账，钥匙都在谁的手里等等，全都一一问过。财务总监独自办公室的那间屋悠悠从来没有去过，江帆说秘密很可能就在那里面，让悠悠务必创造机会进去看看。后两次江帆再找悠悠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约在外头当面谈，都是在公司某个场合上碰了面，江帆趁周围的闲人不注意，冲悠悠做出一个打电话的手势，然后悠悠下班后就打电话到江帆的手机上。江帆问的也还是这些事，问悠悠又有什么新发展，问悠悠最近找到机会没有。这件事让悠悠过得很劳累，好在一个月的时间熬下来，除了得到那800块钱的工资外，财务总监又给加了150元的奖励金。如果再加上悠悠从江帆手里拿到的钱，合计要有2000多，所以悠悠心里也就平衡了，感觉这份罪受的也值得。悠悠虽然是个烈性子，但进了公司自然变得小心了，所以人缘混得还不错。而且悠悠天性就是助人为乐的，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受欢迎呢？悠悠上班没多久就跟大家都混熟了，连公司的老板都知道财务部新招了一朵花。那一天是老板自己推门进来的，他来找财务部的人问一个报表上的数据，见到悠悠面孔生疏，马上猜到悠悠是谁了。老板随意地和悠悠聊了起来，问他什么时候进来的，问他多大岁数了，态度显得比较慈祥。老板名叫林荣志，据说50出头了，可样子看上去才40不到，皮肤保养得非常之好，体态也尚未肥胖起来。看来老板对悠悠的印象不错。有一次悠悠刚刚下班，老板的秘书匆匆跑过来，开口就问悠悠会不会喝酒。 悠悠也不晓得他问这个做什么，他想起以前跟李文海喝酒，他空着肚子连干四杯也没有倒下，于是胡乱点头应付， 啊，凑合吧，能喝一点点。 那你今晚跟我们走， 去做什么？ 哎，今天董事长在深圳大厦请客，得找人啊陪着客人喝酒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那还不如找个男的呢。 有些客户就找你们女的陪，找个不认识的粗汉子，人家哪有心思喝酒啊？秘书又不放心地嘱咐道：“ 哎， 悠悠，你到底会不会喝？ 哎， 喝多了可别乱说啊。” 那天晚上，悠悠糊里糊涂地上了车，又糊里糊涂地上了桌，也和上次同样空着胃，三杯酒糊里糊涂地下了肚。居然这回没有醉，没醉的原因可能是喝的是好酒和真酒，据说好酒真酒不容易醉人。被请的客人名叫侯局长，是东北某市卫生局的一把手，样子并不显老，说话也挺精干，酒量非常之大，酒风也很儒雅。看着悠悠酒上了头面，马上怜香惜玉地打住，他夸奖悠悠的语言很特别， 行啊，你们这姑娘有股子野性啊，将来呢一定咱贼能忽悠啊，挺好。叫啥 丁悠。 林老板在一边接话， 这个小丁呢是我们公司新招的，现在还没有训练好，再过个一年半载的，侯局长到时候您过来看，这野性子他准就没有了。 我就喜欢这小丫头有点野性，这年头啊就兴这玩意儿。你没看那电视里那韩国、日本、香港、台湾那个 MTV 吗？那漂亮的丫头疯着呢。这个现在的男孩啊，都琢磨这个整点这个阴柔劲儿啊。这女孩呢，就寻思着这个扮个假小子。无论男的和女的，讲究这个哇，往中性走啊。 林老板的秘书马上捧场的笑道：“ 哎呦，想不到侯局长谈起时尚来，也是这么有研究啊。” 那没错，好整啊！这个流行文化它也是文化嘛，这文化就得整明白了，是不是？ 悠悠忘了那天喝了多少酒，但是记得那酒没醉，也上了头，脸上热乎乎的，很难受。他是回到小旅馆的大门口才吐的，把一肚子的鱼翅鲍鱼吐了个干净。后来他又奉命陪其他客户喝过酒，每次也大都是五六杯左右。男人们的饭局不在乎你喝的多不多，在乎的是桌上的花瓶亮不亮。几顿老酒喝下来，悠悠对当花瓶也就习以为常了。林荣志也是在商言商，既然开公司做生意，这种应酬就免不了。悠悠慢慢的也学会了几句应酬的套话，也懂得了些场面上的路数与技巧，只是酒量依然如故，一点没有见长。后两次吃饭，林老板除了带上秘书和悠悠，还特地带上了自己的儿子。他的儿子名叫林信成，和公司用的是同一个名儿，也许这公司就是林老板为儿子开办的，因为他儿子从小就有病，那种先天性的心脏病虽然只是偶尔发作，但身体依然弱不禁风，弱到这男孩连大学也没有念完就弃学回家休养。看得出林老板对他这个独苗宝贝疼爱万般，连公司称号都用了他的名字，宴请重要客户也叫儿子尽量到场，那样子是怕这个阿斗儿子在他百年之后五谷不分四体不勤，所以要早些向客户明确诸位建立交情。 这位林公子悠悠早有耳闻，见面才知道身体果然单薄羸弱，面色也比想象的更加苍白无血，但眉目却出人意料的清秀异常，和健康帅气的悠悠同坐一桌，正应了先前那位侯局长所言，这时代就兴阴阳倒错。丁忧不仅生得英气勃勃，而且说话心直口快，而林信成外形柔弱如水，性格似也寡言内向。悠悠坐在林信成的对面，总在心里拿他对比周月。周月与他年岁相仿，但从内到外相差万里，看过林信成的这种类型，悠悠更觉得周月才是真正的男人，拥有男人的虎虎生气。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悠悠对这位少言寡语的少东心里总是存有好奇，也许是因为他那张女人的面孔，也许是因为他那副沉默的表情。当然，生在这样富有的家庭，林公子尽管从不主动说话，但对同桌吃饭的主宾还是礼貌的有问必答，就连悠悠也不例外。悠悠有一次绕着桌子给大家斟酒，绕到林信成的跟前，这位林公子摆手表示不要，悠悠那时已带了几分醉意，坚持要给他斟满，林公子也就随和的让他斟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客户不知林信成和丁忧是什么关系，上来就问信成：“哎，她是你女朋友吗？”问得林信成当即张皇无措，林荣志只好接过来替儿子圆场：“哎呀，不是，这是我们公司里的人，我这个儿子还太小，我是不准他找女朋友的啊。”嗨，现在的年轻一代家长绝对管不住，他们思想那么活跃，社会又是那么开放，绑在身上不可能啦。哦，再说呀，这个猫大了，哪有不偷腥的呢？这个客户是外地一家大医院的采购科长，举止谈吐没有什么文化，说出话来也比较粗俗。林信成虽然依旧沉默，苍白的脸孔却刹那绯红，这让悠悠第一次目睹他皮肤居然也能透出好看的血色。林老板似乎没有听出客人是在玩笑，还在一本正经地解释：“哎，他不会的，他不会的，他有心脏病，要是在外面乱搞女人，那他是不要命了。我这个儿子我最放心的，他平时很少出去，都是在家陪着他妈妈，他妈管他呀比我还严。”主人说得这么认真，客人自然也就信了，也嘱咐林信成有病就要当心，就要自律，生命毕竟最可宝贵，然后顺势转了话题，和林老板说起了北京冬天的天气。哎，你看看啊，你瞧瞧，这几天这个沙尘暴又来了，知道吗？这沙尘暴一来，这天上得飘着好几千吨的黄沙。我听说啊，这个沙子要吸进肺里面，是要生癌的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平淡生活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